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在这儿呢，首先要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全体同仁祝大家伙儿十一假期快乐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专题节目，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多杰老师和我的好搭档孙涛，一起跟您聊一聊如何在中国茶区吃好喝好玩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他们二位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咱们最近开始的这个系列都是和杨多杰老师一块聊聊茶。多杰，你跟大家说说吧，咱们全国要说产茶是都能产吗？还是也有不能产的地儿？好像我们张家口不产茶 啊。对，我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我们孙涛老师是那个张家口人。 对， 哎，所以他呢提到这地儿，我告诉你这地儿不产茶，但是你这地儿卖茶也卖得动 哦。哎，对，我们那是东口过去。 对，首先来讲呢，是一个重要的茶叶的贩运啊，集散的这样一个市场。当年我们讲这个万里茶路啊，也有张家口这么一站。就是从这个内到外啊，就中转的这么一站啊。张家口常年呢也是做这个贸易，当然不光是茶，茶是其中的一项。以我个人的这个经验来看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哪位是张家口人，或者您在张家口工作过。可能旅游过的更多一点。 哎，现在我们那儿不是草原天路特火吗？ 哎，离着北京 又近。再过几年我们那儿冬奥会一开，可能知道的人更多 啊。那肯定是。 现在到冬天，咱们好多北京的朋友都往我们那边跑去滑雪，所以这两年应该大家知道的挺多了。 夏天去你们那儿也多，凉快。 对，夏天也有好多景点。 是， 嗯， 那这个张家口这地儿呢，我就借着孙涛老师话题，这是尊重他啊，尊重他的家乡。 要不就不提了。 哎，要不提他干嘛呀？这话说太实在了哈。这个张家口啊，你别着急，我捧着你说呢啊。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是我们中国茶文化里边研究也是重要的一环。 哦，真的。 你以我个人的收藏来看，我买到的张家口的老茶庄的茶叶罐和茶叶商标就不少。 哦， 就不少。 哦， 哎，这是一个现象。 哦， 在北京甚至河北周边一带，像张家口这么集中的有茶叶市场和茶叶字号的还真不太多。我觉得还是跟那万里茶路的这个中转站这是有关系的。以前我第一次收到的时候我就很怀疑这个东西的来历。 哟，凭什么怀疑我们 啊？张家口 你觉得是假的是吗？ 那 瞧不起我们。我们搁过去那大城市这边的。 是是是啊，你看他又不服气了。确实 茶哈尔省省会。 是是是， 是不是 的确如此 啊所以我收着这个茶叶罐没有，还真不是几个，好多个。就张家口字号的不同字号在哪趟街上写的很清楚，茶叶罐它都有那个那个地址嘛。哎，所以可见呢它也是一个消费型城市。那这一块引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说中国的这个饮茶习惯啊是全国性的。所以你如果说消费的小茶叶消费区啊，那应该是全部都算。由南到北，由东到西，由高到低。怎么叫由高到低呢？由高原到我们的这平原。没有地儿不喝茶的。也没有地儿呢说这人不买茶的。所有的省份您给我列举，然后欢迎您跟我交流。没有。 它就是形式不一样嘛。原来咱们在节目里多次聊到了，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有一部分爱旅游的，您也是经多见广，您见的也多了哈，就是各地那饮茶的习惯喝法不一样，但是那茶叶的需求量在这儿摆着呢， 哎， 都有这需求量，这叫消费区。 嗯， 那今天呢，开头我们孙涛老师呢就给我画了这范围了，他让我聊产区。 嗯， 那要说产区，自就不是啊，说每个地儿都产茶了。 对，我们张家口就没有。 哎，这地儿确实是不产茶。 嗯， 我们北京都没有，你们张家口怎么能有呢？ 好大， 那不违反自然规律， 无法反驳。 哎，我得给您讲一个基本的自然规律。 嗯， 这自然规律叫产茶区域啊，集中在我们地球上北纬40度线到南纬30度线之间。 嗯， 这个区域范围内就是可以产茶。 嗯。 啊，您张家口呢早过了40度了啊，您自己回查经纬度去，那就是不产茶，它不能违反这自然规律。在这个自然规律之上，就这个纬度线上啊，理论上，我说的是理论上，按照气候的角度来讲，都有可能产茶。当然我们知道产茶的不光是个气候问题， 嗯， 那你比如说还有土壤问题， 哎， 那还有种植条件， 嗯， 种植技术，种植传统， 有没有人， 哎，对了， 对吧， 对啊，有没有会种这个茶树的人， 嗯， 这都很重要哈，就说这个范围内可以产茶。那你看我们中国的茶区呢，基本上也都是以北纬40度这个线呀，来进行划分的。那如果说这个茶区您打开一张地图，穿过了北回归线， 嗯， 那这茶叶质量就更好了。 哦， 北回归线多少度？ 我不知道。 你不文科生吗？你不考过地理吗？ 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我的家乡。 北回归线呀、啊，我也忘了多少度了，22.5，23.5 啊。我查查 啊，你看看多么认真负责呀 啊, 啊！ 我没记错，因为我是理科生啊，我得跟各位说好了啊。 哦、这是不是你主讲的内容？你不能糊弄。 是，我不敢糊弄啊，不是22.5，就是23.5。这会儿听众朋友呢，都正笑话咱俩呢。 23.26 啊，23.26， 嗯，北回归线、 就这意思吧。 嗯 啊，反正咱谁也不量它啊。 嗯， 如果是穿过北回归线的茶区，那整个它的茶的质量呢就会更好 哦 啊，所以北回归线呢，从某个角度上也被我们誉为叫茶叶生长的一个黄金带 哦 啊，整个这个你比如说我国的台湾茶区， 嗯， 最核心的产区 就在这线上， 对，就被23度线穿过去 哦。 你再比如说到我们国家云南 哦， 一部分还在这回归线上 哦， 正好能够穿过去，这个点是非常好的。 嗯， 这是我讲地理上的需求。那么落实回地图上， 嗯， 落实回我们国家里，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这节目先讲的还是咱们国内。 嗯， 说以后有机会了，咱们再讲讲国外的风俗习惯。因为像国外的茶区呢，我也到过一些，反正我到过的，我可以给您讲讲啊，也没问题。咱们先讲的是国内。那说国内能产茶的呢？基本上有多少个呢？省为单位的是20个。 哦， 这里边包括了省 和直辖市， 还有自治区。 哦， 哎，你比如说广西壮族自治区， 嗯， 这就是个自治区。 嗯， 啊，那就是说以这个省级为单位的吧，这大概有20个左右。 哦、那可不少啊。 啊，如果以县为单位的呢，要超过1000个。 哎呀， 1000个以上的县都可以产茶、 哦。对， 我们很多的省份啊。可以讲是全境产茶， 嗯 啊，或者说是80-90%的县都有种茶制茶的这个传统。你比如说湖南， 嗯， 湖南我的印象里边可能只有1-2个县是不产茶的。 哦， 全境范围内是都可以产茶。 是不是云南也产？ 云南很多地方也产。 贵州 啊、贵州这都是，但是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有各种的条件所限呢，或者说是历史原因呢，它就不产茶，也有，但大部分都可以。您记住我说这个量级，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00个以上的县。说你老师怎么没有个确数呢？因为还在增长。 哎， 茶区呢还分为了，比如说历史性茶区，历史性茶区怎么讲？我在唐代《陆羽茶经》 无疑有之， 就有。 嗯， 啊，你说《陆羽茶经》的记载呢，那就1000多年了。 嗯， 您比如说杭州， 哦，那还真是 啊，杭州《陆羽茶经》里就记载了。 嗯， 啊，说钱塘。它才不叫杭州，叫钱塘。 嗯 啊，钱塘的天竺灵隐，它是两个寺的名字，可以产茶。他、当时就说得很明白了，这是一部分茶区。 叫传统茶区。还有一部分茶区呢，是说截止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它有产茶的记录。 哦， 比如说晚清民国呀，这件它也产茶了。再有一部分茶区，就是我们说的叫新兴茶区。 哦， 原来是不产茶的。 就比如说咱俩一块去过的那个石阡那边， 那是老茶区， 那是老茶区， 那当然是老茶区了。那、哦、那是茶经就有的。 哦，真的呀？ 哎，叫丝波费夷，丝州、波州、费州、夷州，这就是今天的贵州全境。 哦， 那茶经里边就已经写了。 哦，那时候就有。那怎么这么多年，我感觉没有闯出什么名堂 啊？这很正常，从业和火是两回事。 哦， 那落实回咱们刚才看的这张地图上。那这个地图上分为了就四个大的茶区， 嗯， 把四个板块吧，咱们今天都讲板块、哎、讲模块， 嗯， 那就是叫江北茶区， 嗯， 江南茶区， 嗯， 西南茶区，还有一个华南茶区。 哦，没有我们华北什么事儿 啊？华北是没有，华北、西北、东北这都没有、 嗯、 啊。 好、嗯， 江北茶区呢，包括了长江以北的产茶范围， 嗯， 这就都叫做江北茶区。因为咱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打这儿之后您再听，可能都是讲茶区的，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它先概括，就跟说那个写书得有个 总论。 哎，对了，得把前言总论写明白。这江北茶区呢，你比如说山东， 嗯， 就在江北茶区里边。山东能产茶吗？能产，那就青岛，青岛的崂山茶。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水特别甜， 嗯， 但是对茶叶的印象倒不是，但知道那儿有茶， 嗯，那有茶，产崂山， 是不是让人懵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崂山茶还是不错。 那个茶就是甜是吗？还是怎么着？ 有回甘，它不叫甜、 哦， 它那个茶本身你喝着不觉得甜，你需要拿白水衬味儿。 对 啊，一衬味儿就觉得甜了。 是我记得没错吧？就是先给我喝一杯，然后又给我喝一杯白水。 哎，这个是行销在90年代到00年之中的这种一个营销模式啊、 嗯， 经常是让你这么喝茶， 对吧？就是跟我说那个，好像是先让你说。就跟变魔术似的，你检查一下我这有没有毛病啊？你喝一白水，你觉得就是普通的白水嘛，对吧？然后人给你泡一杯他们那茶，喝完了以后你再喝一下这白水，哎，真是从嗓子眼往后那么甜啊！ 还有点衬味儿 啊， 衬出那个味道 了。 哦，这是有的。崂山茶区， 哦， 日照茶区，日照也是个大茶区。 嗯 啊，现在日照的经济条件好了， 哎， 还修了这个机场。 对， 机场说还不错呢。 嗯， 我去过两回。 日照好像人家出什么重大型的那种机械是吧？ 重机械， 对吧？ 什么意思？ 就是大型的那种机械。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是那个重型机械 啊、哦、 啊，对对对， 重工业区嘛。 哎，对对对， 嗯， 它但是它也有茶。 哦， 那你比如说河南， 嗯， 河南的这个南部地区， 嗯， 也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江北茶区，陕西的南部地区，甘肃的南部地区。啊，这都属于在江北茶区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嗯， 能够产这个茶叶，能够产茶叶，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咱北方不产茶，过了长江就没有茶了，嗯，不一定， 嗯 啊，有一些地方在特殊的地理条件范围之内，你比如说山东的日照跟青岛，它为什么产茶呀？ 嗯、 重要的原因它有海洋性气候， 哎， 啊，它没有这气候它不行。啊，它其实纬度已经够高的了， 嗯， 它理论上能产茶也很勉强了， 嗯， 但人家产茶还产一些比较优质的茶，道理在哪儿、 嗯？ 在它的小气候上， 哎，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刚才讲纬度，这叫大环境，茶叶生产呢还讲微观气候， 嗯， 啊，这是两回事。那么接着说，那是江北茶区，到江南茶区，江南茶区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江苏， 嗯， 浙江，再加上安徽。 嗯 啊，这都是好地儿啊，这以后咱讲到这儿的时候咱慢慢再说。 都富、 嗯、有意思啊，当年来讲呢，这个孙老师说是富、 嗯、 就是说经济发达的区域。 哎 啊，那这个文化的底蕴内涵出的文化的名人就很多。 嗯、对，出商人出文人。 哎，对了， 是吧？ 所以这儿的茶呢，它多多少少的它都有一些文化感。 哎， 都有文化故事。 嗯， 哎，这就不一样啊。那再比如说西南茶区。那当然就是云贵川， 嗯， 这是西南茶区啊，还带着呢。我们今天说，西藏啊， 嗯， 西藏稍微偏东的这么一个地带。 哦， 哎，它还可以产茶， 哦，真的呀、 哎、 西藏也能产茶， 它这产的茶质量还可以、哦、还可以产绿茶，可以产绿茶、嗯、那也在这个茶区的范围之内。那再比如说还有华南茶区，那当然就包括了我们最重要的闽、 嗯、 粤、桂、 嗯 啊、这就是说广东、广西、 嗯、 福建啊，再包括像湖北、湖南、 嗯、 啊、浙江、江西，这都是可以产茶的。你往地图上看吧，这些区域都能产茶、嗯啊、都产好茶。 嗯， 那么说咱们聊茶区呢，打哪儿聊起呢？说今天先聊个，咱们我的建议啊，就以省为单位聊。 好的， 如果你完全按照说以一个板块聊，这还是有点太囫囵吞枣了。 嗯， 哎、啊，有点太粗枝大叶了。咱们能讲的、能聊的呢？推多， 嗯 啊，推多。咱比如说今天聊个哪啊？这么着， 我提议吧。 你说， 咱聊河南吧。 为什么？ 为什么聊河南呢？ 嗯， 因为河南菜啊，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名称，人家叫菜系之母。 哦， 全国各地菜，你别看现在四大菜系排不上人，八大菜系排不上人家，说第九大菜系是全国其他的人都争，都想当第九大菜系，但人家河南菜放话。我叫菜系之母，你们再十个八个都是跟我这儿来的，所以他既然是母嘛，咱们吃喝不分家，那咱就也给河南一个别样的地位。再加上咱们节目组另外一个主持人夏明，是吧？人家家那儿不是也是河南的吗？也产茶，也产的是好茶。要不咱从河南开始讲，行吗？多杰老师，你说 啊？不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要不咱从河南开始讲，行吗？多杰老师，你说 啊？不行，实在不具有代表性啊！我们没有意思要伤害河南朋友的感情啊！但你讲的这倒提醒了我了。 嗯， 我听说过这说法，是在哪儿啊？在开封。 嗯。 那开封一吃饭他都跟你讲这个， 哎， 讲这菜系之母， 哎， 说哪个菜系都打我们这儿画出来的， 对， 都有我们的影子， 嗯，对 啊。那你要照这思路，那我是不是得讲一个这个茶之母？ 茶叶之母，那是不是云南？ 哎，我觉得应该讲浙江。 哦， 讲浙江。 那为什么是浙江？我记得我若干年前小时候看那本书，咱们的那个最古的那个茶树不是在云南那边吗？ 哎，那你讲的这个母呢，你讲的是血缘上的母。 哦， 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说我先讲浙江有好处呢？我跟您说啊，跟茶有关系的事儿，尤其是到今天为止， 嗯， 你还绕不开浙江。 哦， 咱北京啊最不缺的是什么呀？最不缺的是中字头的机构。 哦， 对，这是不是对不对？ 大机关多。 不光是机关啊， 嗯， 您比如说出版社。 哦， 啊，杂志社。 嗯， 还是中国烹饪。 嗯， 中国妇女， 对， 中国儿童， 对，中国的全在这儿， 是不是这道理？ 对对对 对, 对， 那是中字头嘛，因为我们这是首都， 嗯， 咱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优势， 对， 咱在这儿呢，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嗯、但是，与茶有关的中字头机构都在浙江。 哦啊，真的呀？ 都在浙江。我给你举例啊， 啊， 中国茶叶学会 在浙江， 在浙江， 怎么没弄你们北京？ 哎，你们北京啊？ 啊， 中国， 你得呼吁啊，你们这些北京的茶人们。 哎，这呼吁不了了啊，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人家 啊、哦， 中国茶叶学会， 嗯，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 啊、真的呀，全在那儿。 中国茶叶博物馆， 茶叶博物馆也在这。 中国茶叶博物馆， 这不是你们性格，你们应该弄过来呀。 哎，80年代就建馆了， 哦， 也在。这个杭州， 嗯、 哦，所以这个不得了了， 嗯， 那为什么说先讲这个？那就是说这些年应该讲茶学，或者说与茶学相关的根基，或者是中心，不在北京， 嗯， 啊，在 杭州， 杭州，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住。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专题节目，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多杰老师和我的好搭档孙涛，一起跟您聊一聊如何在中国茶区吃好喝好玩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他们二位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中国茶叶的很多机构都在杭州而不是在北京，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答案。 那么这个里边有渊源，应该是这么讲，你到了中国茶叶博物馆的门前呀，它有一块石头，这石头上呢有八个字，这八个字呢写的很多代表性，叫茶为国饮、茶是咱们中国最代表性的饮品、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杭州是茶叶之 都 哎，对对对、有点这个性质、这话讲的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 骄傲、 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呢？首先有这么几点原因我跟您讲。您比如说中国最有名的名茶出在浙江了， 龙井。 对了、那这是永远的第一位的。今天 这个没有争议吗？ 那谁有争议啊？没有争议。 这在你们茶叶界，龙井作为头牌没有争议。 这个没法争议，它具有的条件太好了，它具有的条件太好了 啊！真的呀？ 那您比如说，到清代的时候，咱都不说在之前了，咱们说现在说这灵隐，就这个灵隐的天竺往前追，这咱不追了，不追到唐宋，追那么牵强没意思。打明代开始，肯定有龙井茶的称谓了。那么到清代开始，那么比如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四到龙井。因为这一个景点，您旅游你也不见得去四回。是吧？ 对， 你何况一皇上了，那么多地儿能去呢，干嘛非常四回？您比如说，您到了一国家，说我很喜欢，比如说欧洲，比如说我就到法国了，那法国您瞧一眼，比如朝卢浮宫，你瞧一遍还不行，再瞧一遍还不行啊、是不是这道理？您不必要每一回去都上那儿待一会儿去， 您就喜欢那儿， 哎，那就证明了你非常的喜欢。 就跟我们朝伟，梁朝伟就老在是吧？ 喂鸽子， 每一个小广场，人时不时就去。你说那广场哪儿不能喂？人就喜欢那儿， 哎、 是不是？ 就得有这种情怀， 哎， 有情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说乾隆皇上六下江南，四到龙井，那是非常之喜爱，而且他是头下江南就去了，就已经到龙井了，那给龙井写诗还写了不止一首。今儿咱到哪儿也是这道理，你说领导您给我们写一首吧，我写一首给你提俩字也是好的。你让人提人都不写，人家就主动写、 喝一口血棒、 这就了不得 是吧，这就了不得 啊。 说比如甭领导了，名人也是一样 对， 是不是？您给我们代言代言，咱今儿就讲代言了， 留个影就不错、是吧？留个影，你看现在那好多饭店都谁谁来过都贴一墙，是吧？ 对，当时不是这样。当时你像乾隆皇上是多次主动的给这个龙井茶写诗。那这就是一种代言吧。那这是不是一种名人代言呢？ 那还太是了。 对了，而且这种代言是不能运作的。 对， 纯凭他自己 给多少钱也弄不了。 说的就是 没人家有钱呀，是吧？ 对，人家你说说四道龙井留下了很多的遗迹。今天一会儿我会讲那我们看到到龙井村附近能看到乾隆的很多的遗迹。这不是别的，今天我讲都叫旅游资源。那再有给写了这么多诗词作品， 对， 这是什么呀？文字的宣传稿也出来了。那这不得了。那再往后，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那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呢，对于茶都非常的喜爱，对于龙井茶区也都非常的关心和关怀。那您比如说毛主席，朱德，还有我们的周恩来总理， 那都是多次到龙井，多次到龙井， 嗯 啊，包括关心茶农生产，还越狱茶农有这种，您先到那儿有博物馆，博物馆里边都有照片， 有、 哦、啊，跟茶农交谈的照片啊，啊，都有非常多的记载，而且茶为国礼， 嗯。 多选用的是龙井茶 哦，送外国政要都送龙井。 哎，我们的这些国际友人来了，都知道中国有好茶，什么茶好啊？最代表中国茶的龙井茶。 哦，他们不是喝不惯绿茶吗？ 哎，他们要喝啊，就这是种代表啊。那、 哦、 不是您喝，您喜欢喝什么，给您点什么，得给点我们的特色 啊、哦， 是不是这道理 啊、哦？对对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说这龙井这地位呢？哎，这些年来讲呢，它不具有一个颠覆性， 没有争议。没有第二名的说我妄图挑战一下， 那你这之前的这历史怎么挑战啊？ 嗯， 他没有一个能相关到这程度的呀。 啊，那倒也是， 对不对？ 但是也多少有能跟皇上呀什么沾上边的，应该也有吧？ 很少见，像这么多的是很少见。从清朝、民国，那么一直到了我们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国礼的这种赠送。 嗯， 那么应该讲能够超越龙井茶的 在政治地位上不可撼动了， 哎，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哦、 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整个浙江全省的茶科学的能力非常强。 是什么叫茶科学？ 哎，茶作为一个学科呀、 哦、 啊，就是茶学的建设，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哦、 所以人家不光是一般性的种植和制作，那这是原来留下来老祖宗留下来的、 嗯、 那到民国开始那茶学系在浙江的发展就非常好，所以这个人才储备在这儿摆着呢。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数一数二的茶学系还是浙江大学茶学系，啊，那是第一位的。浙江大学、浙江农林，这都是非常好的，还都在杭州。 哎呦，这个我们也想到呀，因为我们老跟大家说菜系，前一阵讲过，虽然说四大菜系，咱们顺嘴说啊，就是川鲁粤淮扬，对吧？我后来就问好多人，我说这个川鲁粤淮扬到底谁老大，各说各老大，他没有一个盖棺定论的说，人鲁菜说我覆盖面积过，对吧？你别管东北哪儿全是我鲁菜啊，对吧？你们清真菜也是我鲁菜底子，好多人全是，人家说我这个厉害，而且人家菜多，对吧？人家现在菜谱多少道多少道，人家有人淮扬说我国宴呀、啊，对吧？人国宴一来以后，以我为基础啊，我厉害呀、啊。是川菜说我那群众基础好啊，现在谁不知道宫保鸡丁鱼香肉丝，对吧？这不全是我川菜。人粤菜更不说，我经济前沿，就是谁都能说出来自己是第一的道理。为什么排了个川鲁粤淮扬呢？他说，他们跟我说，说写这本书的人，就是写这菜系这书的人，他是四川人，所以他写的时候就写了一川鲁粤淮扬，咱们四大菜系给川写在第一位了，但是谁都不服谁。我以为你们茶叶界呢也是这个状况，因为虽然龙井啊确实是名头特别大，但是在我看来，人家其他那些茶，人家无论是从价钱上到其他的知名度上，好多时候在老百姓心中并不见得比龙井弱。就比如我记得我今儿早上还看一电视剧《父母爱情》，里头他们家那小儿子不是后来开一茶馆吗，进去就说我要喝大红袍。我觉得大红袍有一阵可有名了， 嗯， 是不是 有一阵儿吧， 有一阵儿特有名，感觉是那种高档茶，就是大红袍， 嗯， 那比龙井也盖过了呀，包括现在那个各种各样的茶那么多，就还是没有人能盖过它，没有人妄图挑战都。 金秋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你首先来讲啊，这个大红袍一下就排除了， 嗯， 因为那不是中国的主流茶品。 哦， 这个先得说准了。 嗯， 中国如果真选出第一名茶的话， 主流茶品肯定是绿茶， 那一定要从绿茶里选。 哦， 绿茶占整个茶叶消费量到今天为止是多少呢？2017年的数据来看， 嗯， 占整个茶叶消费量的61%。 哦，压倒性的优势。 那当然了，那是压倒性的优势。那五样攒一块儿， 没有人家多， 占39%。那你说什么呀？ 哦， 那五个攒一块儿才39%。 啊， 你那个影响力不在这儿， 哦， 那个代表性不在这儿， 哦， 对不对？你比如说乌龙茶，乌龙茶整个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还没黑茶高呢， 哦， 黑茶比乌龙茶还稍微高点。红黑乌龙仨差不多， 嗯， 都各占12%、13%这么个意思。 嗯， 你像白茶今儿火吧， 哦， 白茶市场占有率占多少呢？占市场占有率0.1%，0.1%， 忽略不计了。 哎，对呀，啊，在那饼形图上得瞪出来一根血，这是白茶 啊， 跟黄茶， 绿茶打个喷嚏它就没了， 一哆嗦喷嚏给吞并了， 啊，真是， 哎，它没有这影响力， 哦， 所以你想代表中国茶的，是不是应该从绿茶里选？它一定要从绿茶里选，这是一第一位的，不可能撼动的地位。 哦， 而同时来讲呢，洛石灰产区，咱们说浙江本身就是一个绿茶的大产区， 嗯， 是一个整个是绿茶传统产区，而福建是乌龙茶传统产区，红茶传统产区，绿茶是集中在闽东一带有， 哦， 是闽东产绿茶啊，整个的闽南和闽北地区不产绿茶， 哦， 啊，没有绿茶生产，所以它这有区别。等咱们讲到福建茶区的时候，咱们再说， 哦， 啊，今儿咱们说的这是浙江茶区， 哦， 首先来讲有明绿茶， 哦， 啊，顶了天的明绿茶，那，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龙井， 嗯， 那又在龙井的这个延伸范围之内。那又建立了这相关的这个茶学的现代茶学的基础， 嗯， 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我们茶叶制作原来是一种作坊手工艺的制作，那么自像我们现代的茶圣吴觉农先生这样的一批老一代的人，那他们都是在日本留学的，向日本的农学经验进行学习，那回来之后在民国就建立了我们中国第一代的茶学系统， 嗯， 那就是从了一个生物化学的角度上啊，去理解中国的茶。大家喜欢这种鲜嫩绿茶， 哦， 尤其是明前绿茶，那群体种是没办法这么早的， 哦， 群体种里边有一些早熟品种啊，那就是把它都提出来，提到选育的品种范围之内。那这样的话，您在明前清明节之前，您保证您能喝上， 哦， 因为它绿茶连制作完成了，那富裕都给你抢出来了。啊，群体你那批都上市了， 哦， 这还没展开。 所以过去大家觉得喝明前的是一个稀罕物， 啊， 现在人家针对你们喜欢这个状态，人家全给你改明前了， 啊， 就是明前熟 早熟， 就明前明后没有 早熟早熟。如果在四川啊，现在在四川茶科所他们选育出来的品种啊，应该讲最早熟的品种啊，阳历啊，我说阳历啊， 嗯， 二月份一过就可以了， 二春节的时候就喝新茶了， 啊，对了，二月份一过， 这在过去是不是不能想象？ 那是不能想象，那只能通过这种选育的角度说这是不是不好？这没什么不好。那任何一个动物、植物，它都有一个变异。那只是说我们选育，就是把它其中这个有一个变化的品种呢，给它提取出来， 嗯， 提取选育出来进行单独的培养， 嗯， 啊，那看看能不能成活，能不能大批量的进行推广，就这么个意思嘛。 但是多杰老师，我在这儿再多问一个问题啊，你看咱既然讲到这个明前，在过去的时候，它这个明前龙井为什么出名呢？它好是好在哪儿？就是好在它嫩。 它是这样，它首先来讲呢，您比如说很多地儿都产茶吧，这一点都不假。 嗯， 比如说西南茶区也产，东南茶区也产啊，是吧？这个整个的这个江南茶区也产。 嗯， 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做不好。 嗯， 这跟你们的饮食还是很像，食材哪儿都有，它大部分的它不会做。 哦， 这个很麻烦。 嗯， 是吧？ 没手艺啊。 对了，对了。就是说需要的这个手艺是精细化的手艺，不是骨子熟了， 嗯， 哪儿不吃生东西它就骨子熟了，嗯，但是呢你不得不讲在这个菜系的精细度上，你们菜啊，我这班门弄斧，菜的精细度上， 嗯， 调味的角度， 嗯， 烹饪技法的角度， 嗯， 还有摆盘的角度， 嗯， 还有菜的利益的角度， 嗯， 那它是有差距的， 哎，那 在各地之间它是有差距的， 嗯， 是一盆上还是一盘上， 哎， 是吧？ 嗯， 它这就是个质的差距。 对， 那80%都一盆上来的， 嗯， 都是好鸡好鸭。 哎 哎，那人家那个呢是一盘上来的。 嗯， 说这盘要能再变个形， 嗯， 那才能特殊的餐具。那这里边再有点寓意 哦， 再加点名人 戏啊， 这就不一样 了。色香味异形，您要求的这就高了， 是不是？啊、您说您再尝尝这道菜，我们这道菜是胡适常吃的。哟、 哦， 我要是胡适的崇拜者，或者我要是一个哎有，比如说老读这方面书的人，我吃这一口，这感觉就不一样 哦。 哎，那就是说这在茶叶的领域里边同样适用。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那说龙井好不好呢？好，到今天我都告诉你，像龙井一样好喝的茶哪儿都是。 嗯， 说哪儿都是，说老师您讲这夸张不夸张？不夸张，各地的绿茶我说品质都不错。 嗯， 只要是符合相关制作条件、种植条件做出来的，我都鼓励您去尝试。 嗯， 这我在周二的节目就这么说，搬的你今儿周日的节目我还这么说。 嗯， 没问题， 这口感上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它是主观差别、 嗯、 从客观审评的角度来讲，无毒无害，色香味俱全，它有什么差别？ 嗯， 那只是说你习惯了，它不习惯。 嗯， 我举这例子又不恰当，就跟这阳澄湖大闸蟹差不多。 嗯， 那是不是阳澄湖的就一定好啊？ 嗯， 嗯， 是不是太湖的就不行啊？ 啊， 我就说这意思吧。 明白了， 我吃的都不错。 对， 那就是说有，那如果说你要是非要问我，我就告诉你叫风味各有不同，你不能说他们俩完全一样。 嗯， 这是算我瞎说。 嗯， 说哪茶能跟龙井一样吗？不是这道理。 嗯， 但是应该叫风味各有不同。今年我有学生打四川给我寄来的茶叶，是一个县城里做的，我告诉你品质我看就不错。 嗯， 我看品质就不错，我这最近一夏天喝的挺好。 嗯， 也喝这茶，所以不是这个道理。那说龙井为什么比较火爆呢？是不是？ 嗯， 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在当年来讲，种植条件不错，会种。 嗯。 第二来讲，制作技艺高。 哦。 会做。 嗯。 四龙井做的好看呀、啊，漂亮。 嗯。 啊，这个很重要。做成了扁平状。 哦。 一般的绿茶呢，都是成针状的。 嗯。 是吧？都是带衔尖的。 啊、哎、啊！对对对。 它不是，它扁片的。 对对对， 它是扁片的。 这个我有点感觉。 记住啊，记住啊。对，它是扁片状的。 嗯。 啊，它是一个特色。 嗯。 首先来讲，这扁片状为什么做扁片啊？ 为什么？ 哎，就是你做不了，我能做。 哦， 不见得。 这是一个炫技的， 这是一个防伪的手段。 哦哦， 这是一个防伪的手段。 就这个技术到现在，别的地儿人也不会 能做了 啊，能做了。 当年不能，当年很少。人这是有手艺的。 哦、 龙井茶制作技艺为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嗯、 哦，那就是说你想把一个立体的茶叶捏成这么扁的扁片，保证色香味俱全、 嗯， 是在锅里啊。这个操作是在锅里啊。 哦， 对不对？在高温的状态之下，你要把它理形理条， 嗯， 出味儿，不焦不糊，蓝了，这可难了。 哎、嗯，这个是就是做成扁片，这是咱们那个1949年以后的事，还是 很早之前明清就可以做？ 明清就有， 明清就可以做， 哦、 这就是叫防伪，这就叫防伪。说这扁片一定比这个条索状的或者比针状的。就好喝嘛，这不一定在口感上产生差别，但是这形态的差别，这就叫防伪手段。 哦， 您老说龙井，你看你的龙井都清泡的，你跟人龙井不一样啊，长得 哦， 一点就防伪了。 哦、 可是就这手艺你就不会。 好、哦，哎，我上回是不是跟你说过，我还小时候背过那个什么十大手法？ 对对对， 是吧？ 你说你买 狗带甩脊挺唾扣抓牙磨。 对了。 是这几个字吗？ 对了，对了， 我觉得我当时那本书到现在就记得这句话。 对，对了， 嗯， 这里边就是又有对味色香味，又有了它理调的手段。 嗯， 哎，那么这个技艺首先来讲就高了。 嗯， 别人就不具备。 对，因为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只有写龙井的时候写到了这个专门的手法。 对， 因为我还特别注意，我说怎么别的都只是讲讲故事，说说产区这茶什么特色没了。到龙井这儿专门说出了古代什么龙井的十大什么什么手法，我就记得特清楚、 嗯、啊！ 哎呀，我说这个就厉害了、哦 嗯， 合着按多杰老师今儿解释，人家这确实是一个独门绝技， 当年来讲没人会、 哦、 啊，没人会，一下一招鲜， 嗯， 就商标那会儿还不流行呢，那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产品形态上我就得跟你不一样 哦， 啊，你那梨是长条的，我这梨是圆圈的 哦， 哎，那是不是你老说我们是某某梨，哎，不一样长的， 嗯、 你长得下手就先不一样， 嗯， 反正今儿挑戏我还告诉你，挑那花纹的、黑纹的，色得深，色得浅，他那是种不出我这样的，他、 哦、 这道理是没区别的。龙井为什么是扁片、 嗯？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整个的绿茶系统里边，首先要做出这个。不一样的方位， 嗯， 这个才叫人家特点， 嗯、 会炒会做，做的又精细。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专题节目，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多杰老师和我的好搭档孙涛，一起跟您聊一聊如何在中国茶区吃好喝好玩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他们二位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茶。在上一节里，我们讲到了龙井能成为中国第一名茶的一个原因，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接着为大家揭晓。 再有一点，那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它处在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这个地区呢，应该讲是在茶叶中有话语权的地区。 哦，为什么它有话语权？ 因为这就像你刚才讲的出名人 哦， 名人呢自然就谁不说俺家乡好，他得给代言呀， 哦， 得说呀，是不是还得送啊？哎，我这儿我他名人社交圈子是什么圈子呀？他文人社交圈子是什么圈子？ 哦，就是，大 V 圈，按咱现在话说是吧？ 道理就是这道理 啊。 那他不能送一四川绿茶， 嗯， 他得送他们家乡这绿茶， 嗯， 他拿着绿茶给人家， 对， 那你想想这影响力就不一样。他在大 V 中这么转三圈，他再这么一吹捧。 哦， 这水平是不是就上来了？ 群体名人效应， 他就有这效益，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效益的。你刚才讲川鲁粤淮扬道理是一样的， 嗯， 是不是？那为什么广东菜啊？那广东菜还是一个在经济发达地区。 哎，对对对。 其次，那他整个的这个粤港澳的这个移民又长期的向南洋地区进行扩散， 嗯， 那整个的影响力就起来了。 哎， 南洋的富商在往回反哺这件事儿，那你这个地位能不高吗？就巩固住了， 嗯， 一下就巩固住了。 对， 这茶叶是一个道理。 嗯， 那你整个杭州钱塘这一带那是什么地位 啊？有钱 啊！那又再加上这六下江南， 嗯， 六下江南整个都走到这一带。 哦， 那是淮扬菜起来也跟这有一定的关系， 哎，对对对， 嗯，是不是？你不捧就起来了， 嗯， 人皇上不给你说好吃就起来了， 对， 不是这道理。道理，那整个的这个为什么龙井茶说地位在第一位， 嗯， 都有这原因。包括安徽茶区的一些茶的起势都比较晚，比如我们熟悉的六阳瓜片、太平猴魁、黄石毛峰，这都不会早于晚清， 嗯， 都不会早于晚清。一部分，我只是说一部分原因，咱没讲到，讲到时我再讲， 嗯， 一部分原因也跟晚清以李鸿章为首的整个 安徽帮，嗯， 皖系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关系， 嗯 啊，包括皖系的一些商人， 嗯 啊，大商人啊也有关系，所以说这都是相带相连的。整个的咱们说这个浙江都是在龙井的范围之内，就是浙江产不产其他茶也产，有机我跟你讲啊， 嗯， 但是咱们以龙井为主体。到今天为止，这龙井已经扩散的不是说以杭州西湖这一个点上为主， 哦， 是吧？咱以前叫西湖龙井， 对， 叫西湖龙井。这西湖龙井茶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说西湖区这范围， 哦， 西湖现在是杭州市一个区嘛，西湖区， 嗯， 以这个西湖为主体，边上还靠着一点，到这灵山这边还是有一点， 嗯， 都是在西湖区的，这就叫西湖龙井，这叫第一产区。西湖龙井这产区往后还怎么样呢？还可以往外扩散。 嗯， 您比如说今天咱们到坐飞机啊，如果你坐飞机去杭州，就是萧山机场， 哦， 是吧？到萧山机场，萧山就是个县， 嗯， 萧山也是个县，那地儿产不产龙井呢？现在也产。 哦， 以萧山为主体的还有这么七八个的县，我记得没错是八个县， 海产龙井，这已经脱离开这个西湖了吧？ 嗯， 在周边这圈了吧？这就是泛化的影响，像涟漪一样的打开这一圈的范围，那就整个的杭州周边基本上所有的就是应该讲不是城区的县市，这个县都产。这叫什么？是以钱塘江流域为主体的，叫钱塘龙井。 嗯， 钱塘龙井还能再打开吗？你就说这龙井为什么我说你这杭州整个围绕着为主体的这浙江茶区都是这个呢？ 哦， 又打开一大块， 还打开， 打开 出杭州了， 出杭州到绍兴了。 哦， 以绍兴为中心，绍兴。诸暨、嵊州，整个这一带还有九个县，也是一个核心产区。这就是我们今天叫的越州龙井，越窑的那个越， 哦， 就叫越州龙井。 哦， 这是三级产区，叫越州龙井。这还是银种的43号银种的长叶种，也有群体种，都有。整个这范围内，你想想，在整个的一个浙江省， 哎，那它这钱是不是就咱俗一点啊？它这价格是不是也是？最里头的最贵，然后越往外越便宜。 反正最里头的肯定是贵，就是核心产区的贵一些。 嗯， 那么周边产区的呢会便宜一些。 嗯， 这是肯定的。那你不能让我给你谈哪个好哪个不好。我跟你说，我喝的都是越州龙井。 哦， 我喝的都是越州龙井。人家送我那个西湖龙井啊，我都送人了。我让 名头带大不好喝。 哎，不是，我让朋友们再感受一下那个好茶的感觉。因为每年呢，因为杭州朋友非常多，他经常会给我一些就是肯定是正产区的茶，都是茶科所边上的一些茶。 嗯， 很多呢我都是给人，我就说让你尝一尝，试一试。 哦， 西湖龙井有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那个多杰老师，您说说。您自己的感觉，咱不说好坏，就说说他们的口感上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正根儿的西湖的，您说说，然后再往外一点，再往大一点，它差的其实不多吧？ 风格有差别，肯定风格上是有点差别的。您比如说啊，从口感的细腻度上来讲，我觉得核心产区的确实不错，就是细腻程度上不错。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我觉得这些年的品质呢，应该讲还是在下降。 嗯， 啊，这是我的感觉。 这为什么呢？茶树老了， 还是人多了？ 哦， 还是人多了，这是一定是个原因。 但人他，您是说没事老去那茶山上溜达？这些人是 还有车 啊、哦？ 还有车？ 我还上去过呢。 啊，上去过好怎么样？ 上去过， 不就跟那个谁他们那回、 啊？真是晒呀！ 啊， 我这第一次理解到了采茶，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酷刑 啊！我原来以为呢，他就是就跟咱那个咱路边修剪那个树似的，反正他也不高的齐腰嘛，没有特别高的那么高。我想着他就是这么踩这么掐，也没有太困难。但我后来看那好多人那晒的那个黑，咱就不说了啊，就是都戴着那大的那大草帽、是吧？ 啊， 然后那个。关键是脚底下呀，你不上去你不知道，它可不是平的，全是泥，而且它是就跟梯田似的，一坡一坡的。你从中间那龙走啊，它可没多大地儿， 对， 就是你是紧蹭着前后树叶那么夹着你， 对， 咱还别说小虫啊什么的，这都不说，没遮没拦的晒， 那肯定是。 而且脚底你还站不稳， 嗯， 真是你想找个地儿说我猫一会儿找一阴凉， 嗯， 没有，实在真的是非常难受。就采茶，我就体会了那么一会儿，我还不是去采茶，是我们那里头有一人玩无人机，无人机掉里边就捡那无人机，哎呦，这给我给走的呀！而且他那个还不像说那个地啊，人家好像有自己的路啊，就是怎么采怎么出，你走进去以后，你好多就没有路。你还得绕好大一圈出来，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到人这个采茶真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 非常辛苦， 辛苦。那这还是想到那个清代有个人叫陈章，那个人本身就钱塘人，他就写过这叫采茶，他写这诗。就符合你说的这个人叫渡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 嗯， 这东西还不出数 哦。 那可不出数吗？你像都是嫩芽啊， 对， 日午归来，你忙活一上午，你能采到一筐吗？你都不见得有， 哎、 这才有多少茶叶？ 真是 非常的辛苦啊。 嗯、 那么这些年呢，就是搞一些旅游吧，或者搞一些相关内容。所以说，整个的西湖茶区呢，肯定它要受的一点干扰，这是一定的。但品质还可以啊。我建议您呢，对咱们就一起说了啊，聊着就一起聊，也是对朋友们的一种建议。 买正产区啊，就是像真要买西湖茶区啊，可千万别买那明前的 哦， 推轨 哦， 推轨， 它大概现在能到多少钱一斤了？ 大几千上万 哦， 所以说你买肯定得这钱， 上万一斤 啊， 一公斤一市斤， 哎，一市斤， 哎呦我的天 哪，一市斤，因为他们量很少， 哎，是不是有好多人特别追捧这个？ 人家买一两呗。 对，我看过好多那个明星。嗯，据说很爱喝茶的啊。说如果今年没有喝到明前的龙井，一年都悔恨。 嗯， 是不是主要这些茶是卖给他们？ 嗯，这些人真装啊，还没喝就悔恨啊，喝着呢，喝着不悔恨， 喝着更悔恨，但是起码是另一种悔恨，得喝着呀。 哎，反正是挺贵的啊，挺贵的，但是量比较少。你想，它是一个杭州的名茶， 嗯， 浙江的名茶， 嗯， 但是它是杭州的，是浙江的，它更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 哦， 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大伙儿都要具有它需求量，那自然价格就很高啊。 嗯， 这不很正常吗？ 嗯， 那咱们北京的饮茶人有一些说，我也买一两， 哦， 我也买二两。上海的有人说，我也买一两，那不很正常吗？ 所以，哎。但是我那个就从那个大闸蟹那儿，咱可以，多杰老师刚不举说大闸阳澄湖大闸蟹那问题。他们专门研究过一年阳澄湖大闸蟹的产量，那个产量呢，据说换算过来呢，不够上海人民吃一天的。 嗯， 嗯，可想而知，咱们全国各地，尤其是离得这么远的北京，满街都是卖阳澄湖大闸蟹的。嗯，咱就不说洗澡蟹了，据说是连洗澡蟹可能都没有，对吧？那我就想到，那人家那个西湖产区也不大。对吧？那你说咱北京呢，也想来一两，它每年大概能产多少？就丰年的时候能产多少？ 明前的时候还是很少的。 嗯， 明前的时候可能也就有个，现在不好说了。现在还是多了。他们说那数呢，嗯，和实际那数可能也不见得对得上。 对， 啊，他们说的比那多。 嗯， 他们说的 大概是多少呢？ 还是有千十斤是有的。 哦， 啊，那还是有的。就是我说的是顶级明前茶， 嗯， 顶级明前茶，那往后呢就反正一天一个价码， 哦， 论天， 哦，真的呀？ 那当然是论天了，差一天都不行。 哦， 你的幸福感怎么来啊？就是你比我早喝上三天， 哦， 你就幸福了。 哦哦，对对对， 嗯，就是这么幸福。 嗯， 他说那三天之内怎么就幸福了呢？那茶有什么区别？有区别， 嗯， 区别没到那价钱的区别那么大，是吧？ 哦哦哦， 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哎，对了， 主要是心理需求啊， 大于生理需求， 嗯，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给你各位听众朋友建议是，不见得追那个明前茶， 嗯， 真正正产区的啊，如果到了谷雨前后的话，也比较平价了， 嗯， 也比较平价了，是可以喝的。也没问题的，当然你也不用在意，说我这是钱塘龙井，我这是越州龙井，都很好， 嗯， 都很好，包括钱塘龙井，包括越州，比如越州现在最著名的就是大佛龙井，新昌的， 嗯， 新昌的大佛龙井也不错， 嗯， 啊，也真的就不错，啊，喝一喝都，我现在喝的都是大佛龙井， 哦， 我个人来讲，因为我喝多好的茶呢。我是喝， 您这叫返璞归真 啊，反正我 是吧， 我应该是什么好喝喝什么， 嗯。 有很多朋友或者我认识的很多人呢，是什么有名喝什么， 哎， 这是有区别的。 那你这是你得这么想啊，就是您属于是看尽铅华，是不是？这些好茶你起码你都喝过吧？ 嗯，是。 咱这么说，您说那个西湖的龙井好，杜威老师说我喝过那最好的，对吧？我有发言权呀。那我最后我可以说，哎，那个吧，和这个比起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更高，可能是我觉得口感更好等等。您等于是就跟现在老说断舍离似的，我也都用过了。最后我说那些我可以不需要，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初级阶段的人来说，我们还处在那个，哎，什么好，我得先尝尝，是吧？说那一万块钱一斤的那个西湖龙井明前的。我得先尝过以后我才说，哦，这个我并不喜欢。那你没尝那你就让我不喝， 对， 那也不正常，对吧？所以一开始大家什么有名喝什么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哎呦，有多大理了， 对吧？ 啊，就是跟大伙儿反正一种建议， 嗯， 应该说是一种建议。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那么说整个的这个浙江茶区或者西湖茶区啊，这个咱们因为这些年呢，这地儿讲的挺有意义是什么呢？大伙儿总是去旅游， 哎， 老去玩去。你比如现在动车开通了，去呢坐的最快那个 六个小时是 四个半 哦， 四个半就能到啊，站少。北京、济南、南京、湖州、杭州 哦， 就甩这几站，很近。回来这趟呢，我们坐的时间长一点，就是六个小时多一点。 啊、我记得是六个 六个小时多一点、啊，就是快慢之间吧，就这个数，所以说很方便了。那你一进浙江境，比如说动车站走一站，都走湖州站，这也是个大茶区啊，这能产茶。但是这地儿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迹，你有机会你也可以去看，这是浙江茶区的一个亮点。湖州是什么地方呢？湖州是茶圣陆羽去世的地方。 哦， 哎。陆羽最后落脚是在湖州，他生在湖北天门，他是湖北人。 对， 但是他最后由于安史之乱之后，他最后渡江到湖州。他晚年是在湖州度过的。整个茶经的这个二次的修订也是在湖州完成的。 哦、 哎，现在到湖州还有陆羽墓。哎，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址吧。哎，可以去看一看，这也是其中的一项啊。因为那现在那儿有一度假村也不错 哦，真的呀。 在湖州，非常好。不要不告诉你的地儿，你以为西溪湿地呢？ 哦，真的 啊，很好。那个、 哦，那说明蚊子多 啊，不是？你就这么理解西溪湿地啊？ 因为我有俩同事，那个跟我说，因为那年刚拍完那个电影叫什么？没完没啊，是反正就葛优他们演那电影， 啊、 就是《 非诚勿扰》， 带到西溪湿地了嘛、大家一看，哇！漂亮啊，是吧？ 对，好像有一个泛舟游船的一个场景， 好多人都去了呀。去了以后，回来以后，我说那个什么感觉？然后他们就一个感觉，就是撩起自己的那个裤腿给我看，就是那两个小腿上紫的，各种密布的包，说这就是最直观的感觉。说那大蚊子轰都轰不走，说宁可让你拍死在腿上都不带离开的。这是我对那边的感受。 你想湿地嘛，他一定 确实。后来我还去过一下咱们北京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湿地，也有一个湿地 公园。 哎，我去那儿以后，我感受到他们说那个大蚊子轰不走，那蚊子呀，都属于是傻愣的那种，不像咱城里那蚊子。你还别说打人家，你刚手一着啪就飞了， 靠技术 是 啊。 那蚊子你就看着直眉瞪眼冲你脸就往过飞啊，你躲不开，往脸上撞到这儿以后你拍它才死，根本不躲、就是那咬完了以后确实都是紫的、大毒蚊子，湿地看来都是这样。 对对 对 是吧， 你想要那气候在那 儿、 这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这是自然生态一部分。湖州进来就到杭州了、杭州一般都是走杭州东站、东车站上来。说杭州这个当地呢，因为您来讲呢，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所以不是您搞这工作的，您不让我们去开会，您说到当地去玩玩呗，就是个旅游，但是我呢，就只说让您进行这个茶文化之旅，只能是这么讲，就是先带点这元素的，你比如首先一个就是去，博物馆，就中国茶叶博物馆，这是唯一的一家中字头的茶叶博物馆，就在我们的杭州，还是老馆，老馆，这馆呢80年代就建了啊，那我们很多的领导人都曾经到这个馆参观，包括美国的总统，我记得没记错呀，是克林顿，克林顿是去过， 来过 ，因为要看这个嘛，这是最好的一个展示，这个展览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室内，一部分是室外。首先来讲是室外，你先看都是室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茶树。有各种的茶树都种植在它那个种植田里。那整个一大片那试验田。咱北方朋友呢对这点就比较有意义了，就是说大部分朋友都没见过茶树。是吧，喝茶30年的有的是，好多30年都没见过茶树，您不往这儿跑，您没这个领域。 对。 哦，您看看那低矮的那个不是黄杨，那一片一片都是茶树。没有遮没有挡，您过去照着相啊，在那个茶田里边稍微溜达溜达呀，别使劲祸害啊，都没有人管您啊。 对， 有这朋友 使劲祸害是怎么祸害？ 撅一针啊， 拿头撞茶树， 撅一针啊，踹半颗呀，这就是不文明了，咱这叫啊，咱得文明出行啊。这个先看外边，它有一些标牌介绍，比如说这是龙井43，这是长叶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磊。在这儿呢，首先要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全体同仁祝大家伙儿十一假期快乐哈。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专题节目，邀请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多杰老师和我的好搭档孙涛，一起跟您聊一聊如何在中国茶区吃好喝好玩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他们二位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好玩的、可看的、能讲的啊，以及您需要在茶区旅游中注意的事项。那最后呢，还是祝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十一节快乐。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来聊聊茶。多杰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在茶叶博物馆里，在茶叶厅和茶具厅之间有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那到底是什么呢？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茶叶厅跟茶具厅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展品，别落过，那在露天。 嗯， 是一个四联的这个揉捻机。 嗯 啊，木质的，民国的木质的茶叶揉捻机。 哦， 是四联的，就是四个揉捻槽。 嗯， 啊，这个是挺有历史性的，挺有特色的。 干嘛？就是做茶的工具， 揉捻的。 哦， 你茶不是叶子吗？ 嗯， 是怎么变成了条啊？ 得给它搓了是吗？ 对， 哦，这就是拿这搓。 最早是拿脚搓。 哦， 啊，最早拿脚搓。 嗯， 不是直接踢啊，您别以为直接踢。你比如说几十斤的茶叶用棉布包起来，包多大呢？这得几十斤呢，得包的比篮球大不了多少，得多密，得包到这么密的程度，非常紧，就是一层一层的包，一层一层的包，裹紧了以后裹的篮球大小了，给它搁地下，上脚去 踩 这个 碾它， 让它整个的形状变化出枝叶，这是最早的制作方法啊。那以前都什么茶都是这么做，那没有机械呀。 对， 所以你也甭怀念民国，你也甭怀念清朝。您说用那会儿的制作工艺，那你要你看， 都是臭脚味儿， 你可不喝了啊，你可不喝了。 大家现在看看，就是有一阵儿那个，我看他们去那个斯里兰卡玩，斯里兰卡不是产肉桂吗？对吧？然后就说这肉桂。但是怎么变成卷儿的？咱现在看都是一卷儿卷的呀，也是拿脚。 嗯， 而且至今还是。 哦，至今还是。 至今还是。因为手卷不成，因为它那等于是树皮嘛。 嗯。 树皮它有大有小，它还不用机械，它还做不成，都搓成一个样的卷儿。 嗯。 所以至今你看为什么肉桂，好的肉桂的价格还是不便宜，因为人工费确实在那儿呢，也是拿脚搓。所以大家炖肉的时候，什么喝肉桂茶，你都想想啊，想想是不是就不想喝了？ 那不会， 其实不会，因为好多都是用脚的 啊， 对吧？ 那不代表不干净 啊， 那不代表不干净啊。人家这个，只是说卫生不好把控吧，应该是这么讲。那后来呢就不了，就是开始用这个有揉捻了， 嗯， 揉捻机的产生。那这以前是木质的，它就是一个机械原理，它不带动力， 嗯。 你能理解我讲这道理吧？它就是只有机械轴，没有动力设备。 嗯， 后来呢，就上了动力设备。动力设备是带一柴油机。 哦， 有一柴油机带着这个木质揉捻机，就不用人在推这揉捻机了，就可以了。那再往后呢，那就是电 啊， 带着钢的。 嗯， 现在这都是不锈钢的，是钢制的揉捻机。 嗯，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劲儿越来越大了。 嗯， 劲儿越来越匀了。能揉得越来越紧了， 哦， 这是一定的， 占的空间就小了。 那条锁就漂亮 啊， 以前都很松抛啊，因为你揉不了这么紧呢、啊、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后来就揉能比较小了， 嗯， 是这个道理。在那儿摆的就是一台四联的揉捻机，是木质的， 嗯， 民国的啊，民国的也挺有意思、嗯、你要在一般地儿您看不到这个， 嗯， 往这边就是茶具厅，看看咱们以前喝茶的现在喝茶都是什么样的茶具啊。茶具往上走是茶俗厅， 茶俗， 哎，因为这台博物馆我实在是带太多人去过太多趟， 你都能讲解了是吧、 啊、我肯定能讲解，我讲解过多少回你想想，带学生上课什么老在那边、嗯、完了茶俗厅就是讲全国各地的饮茶习俗， 嗯 啊，您比如说我们这蒙古包里怎么喝呀， 嗯， 我们上了高原怎么喝呀，哎、哦、我们到了苗寨怎么喝呀，我们在云南怎么喝呀，它不一样嘛、 嗯， 啊，各地都有差别，四川的茶馆啊，北京的茶馆啊，啊，都有，在那个厅里有情景展示。再往上还有一个独立的院落，别漏下，往上走就是紫砂厅， 嗯， 还有一个专讲紫砂壶的。 哦，对， 啊、专讲紫砂壶的，紫砂壶的制作，啊，比如说很多人都认为是不是拉坯的呀、啊？它不是，它是维尼条的啊， 嗯、 啊，那里边有工具， 盘条。 哎，您可以看一看，直观的感受一下。 嗯， 哎，那整个这一圈转下来，我觉得。得用个一到两个小时，哎，您下午半天时间在这儿逛一逛，挺好的， 嗯、 啊，挺好的。如果赶上人有讲解或者人有体验活动的时候，那就更好了， 嗯， 啊，这是我说的要去的一个点啊， 哎， 你再比如说，你们不都得去灵隐寺吗？ 嗯， 啊，都在上灵隐寺大景区，那灵隐寺与茶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当时《茶经》记载的就是说，钱塘。产在哪儿呢？产天竺灵隐， 嗯， 这是两个寺庙，灵隐寺是古寺，晋朝就有， 嗯， 啊，搁到今天1400-500年了。那这个地儿很早就产茶啊，茶叶呢是与这个寺庙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那僧人产茶、做茶、喝茶、提神，利于自己继续的修为。同时呢，茶叶还可以作为一种结交香客的品种。 哦哦哦， 您给我们这个随喜了， 嗯， 给我们捐赠了，我们回报给您点什么呀？我们没有什么可给您回报。 哎、哦、呀， 哎，我们这是有点土特产品， 嗯， 学有果子什么的都有啊、嗯，就您拿点这个，就算一种回报。 嗯， 所以他以前为什么寺庙一定要种茶，有这原因。 嗯， 那么灵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有传统、有制作传统的这么一个寺庙，应该是这么讲。那你比如说有一些与茶相关的名人呢？都与这有关系， 嗯， 最著名的像白居易， 嗯， 那白居易，那你今天到杭州还有白堤呢， 嗯， 那就是说白居易是在杭州有生活遗迹的， 嗯， 那他在灵隐寺啊、也多次与当时的僧人呢啊就是谈法饮茶， 哎， 现在还有一个井， 嗯， 据说是当年白居易取水处呢还有个遗址， 嗯， 可以看，你再比如说刚才我提到湖州的时候，我说陆羽， 嗯， 陆羽。是咱们中国的茶圣， 嗯， 世界范围内都认可的啊。那么陆羽最好的朋友叫皎然， 嗯， 对诗词感兴趣都知道，皎然僧是个诗僧， 嗯、对。 皎然的俗家姓谢， 嗯， 是谢灵运的十四孙，他是谢灵运的后代， 嗯。 皎然在哪儿出家的呢？就是在灵隐寺， 嗯， 也是在灵隐寺出家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与这整个的茶文化呢也有很大的一个联系。所以这个地儿喜欢茶文化的去看一看，说您家人里边还有俩人不喜欢茶文化，那没关系，爬爬寺庙啊、嗯、看看山呀、啊、 对， 也不错， 嗯， 哎，所以再有呢，你比如说在杭州那就是西湖喽， 嗯， 那整个你这西湖一圈， 对、 是西湖十景，刚灵隐寺是一景、嗯、雷峰塔是一景， 嗯， 那你再比如说那边有一个叫花岗观鱼， 嗯， 花岗观鱼也是一景、 嗯、 花岗观鱼里边也有茶室茶社，就应该说整个在西湖的这个范围之内，再一定要去的就是湖畔居， 嗯， 湖畔居就是杭州最著名的茶空间吧，这么讲、 嗯、 茶馆， 嗯 啊，G20峰会的时候就主要在湖畔居， 哦， 茶宴招待， 嗯 啊，这个怎么叫湖畔居呢？就是临着西湖， 嗯， 湖畔上有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个居所， 嗯， 说哟，那这贵不贵呀？这也不贵，人家您要上上边呢，他带餐。你还可以吃餐， 嗯 啊，如果不带餐呢，就是喝茶，喝茶呢，那您要里边喝呢，稍微贵点，得是个，哎呦，得是个大几十一位吧， 嗯， 但是外边有便民茶座， 几十一位也不贵啊，现在的话，那 便民茶座有20-10块一位的， 哦， 啊，就是咱们那个说那个一般当地的。老大爷老大妈就外边、嗯、 啊、 哦、你要在那儿都老杭州， 嗯 啊，都是老大爷的。 坐这一泡泡半天呀、啊，哈、啊，点十块钱一杯绿茶啊、也有，他就在外边。啊，在外边那个区域内，得感受一下嘛。 嗯， 去湖畔居，哎，也是可以，它的茶点做的还不错。 哎，那边我还记得有一个是当时是杭州市政府，好像是把有一个院给了金庸先生。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金庸啊，和杭州茶有关系， 对吧？ 金庸是什么关系呢？金庸是半个杭州人。 嗯， 什么意思呢？他是龙井村的荣誉村民 啊、哦，对， 哎，他有这么一层联系。八十年代， 嗯， 金庸先生都已经到，他就祖籍就浙江嘛， 嗯， 他浙江海宁人，他是到这个到了这个龙井，啊、就是去看这龙井茶，他极其的喜爱喝龙井茶、 嗯， 他可能还有他这家乡口味的原因啊，因为他不像一般的这个咱们的香港同胞， 嗯， 他都是粤籍的，就是广东籍的， 嗯， 他正经他是个浙江籍， 嗯、 他是浙江籍，他对龙井有喜爱。那么这样呢，他就到这个龙井村，还这个授予了他这荣誉村民的称谓。 对， 有这么一个 啊、哦。 所以现在那儿呢，金庸先生有一个茶馆，但是好像最近是在 他又给捐回去了，还是怎么着？反正那个院是给他了。 有。 然后他现在是把那个开成了一个小博物馆，还是一个什么？我忘了。反正我进那里头喝茶来着。 啊、哦，有，你说这个最近好像是没开放。最近好像是没 因为我们当时正好还赶上大雨了 啊， 赶上大雨，那个正好走到人家那儿了，走到那儿就进去了。 嗯， 进去了以后，人家那小姑娘说也挺好，说那下雨你们也出不去了，在这儿喝点茶吧。那在那儿跟人家还聊会儿天，喝点茶。哎呀，那个院子很漂亮， 嗯， 真的是特别漂亮。而且我现在还能记着，里边那个院子不知道是他们谁养的，有两只小白兔。还真是小白兔啊，很小，红眼睛，可不是得了红眼病的红眼睛，灵性十足。就是那个小院整个看起来，外面下着雨，然后人给你沏着点龙井，哎呀，感觉很好，大家可以去。好，那里头好像是叫金庸博物馆，还是叫什么？ 嗯，对， 是叫金庸博物馆吧？好像现在是叫，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在里头喝茶。 有、嗯，哎呀，杭州这种空间就太多了， 对 啊，太多了。您比如说这个有运河，运河周边。 嗯， 就打武陵码头上车、 嗯、 上船呢，不是上车了、 嗯、 上船。它船分两种，一种是观光的，一种是不观光的。 嗯， 不观光的叫市民公交。 嗯， 那个就是站停。 嗯 啊，就能停下来，你没再上去、哎、类似于这感觉了、 嗯。 你从这个武林门上桥上船，在拱宸桥下船。拱宸桥那边就这个一个老街。 嗯 啊，在那边就很多的茶室都可以转。 嗯， 他说要晚上呢坐这船呢，这船是不停的，它是一种观光船，看夜景呢。是武陵码头上船到拱宸桥，还是到拱宸桥，到拱宸桥那儿掉头， 嗯， 往回开，给你开一圈， 嗯， 是给你开一圈的，40分钟还是45分钟， 嗯， 那就不能下船，但是可以看看夜景， 嗯， 也倒是非常的不错。 嗯， 就是说这杭州啊不是光产绿茶 哦， 也不是广产龙井、 哦、 有不一样的、 哦、 这个有机会您可以看，那这价钱没有龙井高，没有龙井有名气、 嗯、 但是非常有特色，就是杭州产红茶。 嗯，我产红茶， 产红茶、 哦、 单独的一个特色品种叫九曲红梅。 嗯， 叫九曲红梅，还是个传统品种，还是个传统品种。它传统到什么程度呢？太远了不敢说，起码清末就有了。 哦，真的 啊？清末就有品种、 哦、 这品种叫九曲红梅种。九曲红梅的用的料还是用龙井群体种的料，这个是一点都不假。但是单独啊，就在转塘那一带，有几个村子做的是九曲红梅，是红茶，这很奇特的一个现象。这几个村子不会做绿茶，不会做绿茶。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几个村子都不会炒龙井。 哦， 守着龙井群体种不会 做， 只做红茶。人那儿，但是红茶人家。杭州西湖边上还不会做呢， 哦， 他这只会做红茶， 哇，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当时没说， 不好探讨。但是呢，现在总体的感觉来看呢，认为啊，这是一种传说，这个没有办法实物证据了。 嗯， 认为这个可能是跟太平天国起义有关系。 哦哦，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呢，福建有一批流民，最终逃难就到这个地方，把福建的红茶法留在这个地方。 哦哦， 把福建红茶法留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个村民，会做了红茶。因为这以前你知道这记忆没有那么简单， 嗯， 那记忆流通很难的。现在您上网搜买书籍，怎么不能行啊？当时哪有啊？ 对， 当时就是口口相传，要没人教，你想会这是很难的。 哦， 那么这个有一种观点认为，可能就在大概是清朝中晚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移民过来到这个地方，教授了这个红茶之法。那这个地方村民他就会做红茶，他主要就做九曲红梅种。这九曲红梅种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在民国时候都很有名气啊。您比如说，红一法师 啊，对， 哎，喝九曲红梅喝得非常好，而且还给题过诗。那就是他当时就是名流品种了，很有名气了。那九曲红梅种这个茶呢，一般都是用龙井群体种做，而不用四十三做。 嗯， 刚才我讲了，四十三是个早产品种。 嗯， 红茶它不需要嫩采和早产， 对， 它需要相对来讲内含物质有积累。 嗯， 而且红茶呢，它有发酵的工艺。 嗯， 你太早产有一问题，太早产就是实际的温度比较低。 嗯。 不利于发酵的形成，它做不太好，所以最好也就不用那个早产品种。所以这边那一带转塘灵山那一带种的都是群体种，都是群体种，做出来的还是这个红茶。那这红茶做出来的感觉说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来讲呢，汤色就不太一样。一般的红茶呢讲的叫红润嘛，叫两红嘛，就是红汤红叶嘛，它的这个汤不红。 嗯， 以黄为主体。 哦， 以黄为主体，那就是说茶黄素多于茶红素。 嗯， 茶汤色呢比较金黄，比较浅淡，比起一般的红茶算比较浅淡的了。 嗯， 干茶呢外形也不太一样。 嗯， 咱们一般的红茶都是红穗红条，它是鱼钩茶。 嗯， 它做钩状的。 哦， 就是一个一个紧结的小钩，那么泡出来喝到的味道呢，口感比较清淡，一定要带有呢淡淡的梅花香。就说你那到底是不是梅花的香气，反正是带有花香。 嗯， 是比较细腻的一种茶，也是整个浙江全境范围之内唯一的名优红茶。 哦， 哎，浙江境内不怎么产红茶。 这个有意思了啊。 哎， 这是不是就应了那个词叫万绿丛中一点红， 有点这意思 是吧。 哎，这所以有比较特殊，说当地人想喝红茶的时候，基本就都喝这个九曲红梅。 哦， 这个很小众，量也很小。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你看，这多杰老师今儿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再去杭州到这个产区聊茶，跟人家一聊就能聊出点不一样的。包括你看，我觉得这最后了啊，再跟大家说两句。你看我老玩瓷器什么的，也跟多杰老师交流。杭州有周边嘛，有两个很著名的窑口，龙泉，对吧？还有越窑，这都是两个。咱你要读那个中国陶瓷史，包括你到国外那个看大的博物馆里，龙泉青瓷。非常有名啊，大家如果不嫌远的话，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因为龙泉好像现在我记得要是开车过去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能到了。这两个地儿都不太远，您如果说杭州去了多少遍了没劲了，包括刚才像多杰老师说那些茶的那些我也都转过多少遍了，往这些地儿走走也有意思。因为这茶和这个美器它分不开，对吧？这两个地儿的瓷器又非常之漂亮，可以去看看，收一点小小的茶器这些东西。 新的哈，你不是说老的吧？ 哎、 说新的， 对、 啊、新的就行 了。老的您确实收着、 啊， 您要收着一个老的，您就不用听节目了、 啊。那叫什么话呀？ 您那就每天就想一个问题：这钱怎么花？ 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十一期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都到全国各地去旅游了，但是爱听我们节目的您别忘了也看看茶。那为此呢，我们专门给您梳理了咱们中国茶区